好，第三節回來。 Hello， 咁頭先我哋講到咩啊？識女仔啦，跟住死啦！我之後我講咩咧？拉屎嗰度 跳舞啦嘛，包括 賣食嘢啊，講涼嘢啊。 啊，涼嘢啱啱啊， 涼嘢。 咁咧，我又嗱，馬來西亞人咧舞獅好犀利嘅，即係等於佢哋保持得好好啦。 啊，係啊，係啊， 經常贏嘅， 攞獎啊， 攞獎冠軍嘅世界標冠軍。係 咪佢？係咪啊？要問翻阿榮少，榮少先即係南獅北舞係咪佢哋嗰邊創過嚟？佢哋嗰邊整先定香港整先噶？ 嗯， 即係跳裝啊嗰啲咧。舞獅跳裝嗰啲咧，香港而家唔興，以前冇咁興噶嘛。香港以前舞獅好似係你嗰邊先，好似係馬拉嗰邊先 嘅。應該係啦，特別高嘅佢 裝。係啊，佢哋跳裝 嗰個係我嘅喺我故鄉叫做麻波。 啊、 我個故鄉叫麻波，由佛州麻波嘅其中一隊，一支醒獅，我哋叫醒獅隊，醒獅隊，佢哋嘅裝咧特別高，特別苦練嘅，特別如果係喺學校已經開始噶啦，學校有啲喺學校都有教呢啲咁嘅，就喺我哋入佛州嗰度地方。 呢啲傳統文化佢哋保存得好過我 哋好執着於傳統文化， 即係我講飲食都係啦， 係啊， 因為香港面对高昂的租金啦， 高昂租金， 同埋都唔平嘅人工啦，咁、所以你有好多时咧、譬如你可以慢工出细货去做一围菜，咁变咗咧你要翻台做两围三围，你先至翻到成本啦，系翻成本呀，咁但系马来西亚唔系啊嘛，佢人工仲系平。地方又是便宜又有大地方，那它可以保留，即是保留传统菜式的因素就 会高了。那你高了之后呢，再加上它即是海外华人那种坚持呢，就会好过你香港人。因为你成日说自己是懂得变通的香港人嘛，人家就不肯变，那就可以保留到即固有的嘢喺度咯， 即如果你想吃嗰啲咩傳統嗰啲懷舊菜，反而是去馬來西亞容易揾到， 容易揾到。 排第一咧，我就要講講我爸爸整嘅一手好好嘅嗰啲餸，有豬肉同埋芋头夹埋一齐嘅，一下醒唔起嗰叫咩？ 芋头扣肉， 扣肉啱啦，扣肉，不过就唔系梅菜扣肉，梅菜扣 芋头扣肉， 我哋芋头扣肉系啦系啦，芋头扣肉我都有 用南乳整， 系啊，南乳好多料，好多功夫，好多嘅， 好叻， 好叻噶， 先要将啲芋头，其实整芋头扣肉最大镬嘅，你赶开晒人先。因为你要芋头要炸香佢噶嘛，唔系你唔炸嗰啲芋头咧，一蚊就烂晒， 溶 晒噶嘛，你先。但系我又唔系净用南乳噶，有时用少少豉油酱落去捞埋啲，然后夹先炸咗啲芋头啊。 唔系各施各法啦，因为呢啲一定 系啦， 个元素就一定要有五香粉。 系啦，整咗咧 系啦，五香粉啱 啦。啲南肉咧又一块 呢味嘢潮州嘢嚟嘅，其实 一块芋头夹一块嗰啲南肉，然后嚟再咩噶嘛？ 因为我听我爸爸讲，一定要坚持，因为佢系高广东省高州移民过去马来西亚噶嘛，一定要。 我告诉你听啦，马来西亚烧肉都好吃过香港， 系嘛？会 你香港最出名嘅名店啊，即系例如咩永咩龙啊嗰啲咧，食够烧肉都唔够马来西亚脆，因为点解？马来西亚真系用炭炉烧噶， 系 佢用炭炉烧完出嚟几个钟头都仲系脆嘅。但系依家香港啲电炉烧咧，大件事， 争啲噶， 个零钟头就淋噶啦。 个牌 你咬好似咬紧啲好恩皮嘅嘢咁样， 个牌啊嘛， 系啊，真嘅。 因为我哋已经冇炭，即系 因为你哋可能 烧嗰个牌啊。 你哋香港环境不允许啦。不过我哋马来西亚有嘅。如果你讲到食咧，食在怡宝同槟城。如果你要揾最好食嘅嘢， 攞命 系啦，系怡宝同埋辣嘅咧，就偏辣嘅就槟城所以槟城同怡宝喺马来西亚咧系最 便靓 啊，便靓系啦。 哇！呢啲好多回 忆 喎， 好多 大把啦。你要我真系讲两集都得。 系啊， 唔系嘛。 系啊， 系啊， 我饮醉酒闹事，俾人拉咗去麦达廖啊，你知唔知啊？ 啊，麦达廖， 系啊，麦达廖， 即系麦达廖， 差馆啊， 俾麦达， 其实查实嗰个字廖系咪鸡？系咪鸡廖嘅廖嗰只？ 应该系人，系啊，系人 人讲我啊， 系啊系啊，我哋叫马达料，马达料， 即系料嗰个 马达料。 马达咧，马达系马拉语嚟嘅，马达 马 达料。 马达警察啊嘛， 啊警察咁样，我哋咪用料嗰只鸡料嘅，你哋要被扣留啦。马达料， 我哋叫我哋喂佢发，你有冇发觉？料呢个字咧系似高州信义嗰啲话噶。 会唔会我都唔知噶。 嗱，我哋啲香港话咧就你得闲嚟嗰度坐下，嚟嗰度 你聊啦， 系咪嚟我度聊？ 聊下，我哋有两种讲法嘅，我哋啲香港话，一系就耍，一系就聊。 会唔会系我哋高州话个聊系聊天嘅聊？ 仲有食 聊天嗰度， 仲有食风咧？ 食风系食车河嘛？ 食风啊！ 食风，即系马格硬烟， 马格硬烟， 马格硬烟。 我哋啲香港话好攞命嘅。 哎呀，即系你又勾起咗我啲回忆。 会啊，马格硬烟啊，系啦系啦。 佢系咁，点解咧？佢话你得闲就嚟我度玩下 啊！ 你我哋啲乡下话咧，你 翻嚟聊一聊啦。 唔系啊，你得闲啊嘛，你得闲就嚟我屋企玩下啫。你闲就嚟我哋撩下咯，咁样错咗你，就听咗都系你闲就嚟俾我撩下。 系啊， 系啊。 如果俾其他嘅籍贯嘅人听到，就系唔同嘅意思啦。 系啊，系啊。但你哋喂，我发觉唔怪之你哋马来西亚人咧，即系华人又好华人啦 吓，华人系 啲读书都读三种语言，怪你识咁多方言啊！佢又识讲咩嘅？可以识潮州话、福建话， 系 呢啲喺屋企学嘅。我知就喺屋企学嘅。 系屋企， 唔系啊！你唔系福建人，你唔会识福建话噶嘛？ 我哋 唔系啊！你问下谢海哥识唔识福建话？佢去得台湾多咪识咯？吓，系啊！ 咁我哋又唔系刻意嘅。 譬如苏妈啊，蛙咖喱江啊，呢啲咪就系福建话嚟嘅咯。佢福建人去到世界各地就分散出去。 闽南语。 即系厦门附近一带嘅话， 屈界啲江 系咯， 系咯， 话我翻唔斋啊！ 诶，点解咧？因为我哋嘅屋企咧就系嗱，我哋嗰度咧系好多籍贯噶嘛，咁隔篱咧系福建人，我哋嗰度所讲福建人，其实查实就系闽南人，闽南语 系噶啦。 咁左边咧就系潮州人，潮州系讲潮州话嘅。 潮州 啦，咁前面咧，咁前面咧有海南人，咁后边咧又有 海南话，又系第二种话嚟。 其实海南 好多海南人噶，系啊。 系啊， 好多海南人。 点海南？所以喂，海南鸡佢系喺海南流，海南鸡。 佢话俾我听，海南冇鸡，即系冇海南鸡呢样嘢。 咪咯，佢海南食文昌鸡又有。 系啊，文昌鸡又有。 但点解叫海南鸡咧？ 因为卖鸡饭嘅咧，通常都系海南人多。即係由以前嗰年代開始， 即係一個 佢有一段古嘅，因為可以講我哋有基本上有五大方言群啦，廣東客家、閩南、潮州同埋海南啊，海南咧係最後一批嘅移民過去馬來西亞啊，當時嘅英治時代，佢哋需要出海啊，需要好多或者喺軍營裏邊啊，要請好多人嚟煮嗰啲西餐俾佢哋食，所以海南人咧就係最叻，到而家都係最叻整西餐。 海南人係申請去啊定偷渡 嘅？唔係偷渡嘅，係申請嘅。 但如果偷渡都唔出奇喎，以海南島 馬六甲都好多海南， 因為 好多四圍都有啊，其實。 因為海南嗰陣時海南島要嚟勞改嘅嘛，大佬。你得兩度地方，一系最熱嘅海南島，一系咧就去黑龍江。一度啊熱死你，一度凍死你。因為嗰陣時海南要開發薯膠嘛。 如果你講偷渡，都應該有一啲。有一啲系 即系佢会喺海南偷渡去唔出奇喎，大佬好惨噶喎喺海南岛， 系 你劳改先捉你去噶嘛，早期嗰啲好多系劳改噶嘛，同埋 期嘅咁， 因为佢要开发嗰度嘛，攞啲树胶啊、橡胶嗰啲嘢嘛， 我相信 佢叫树用， 系咯树用， 佢哋叫树用， 树用，树用， 唔系我谂， 即系我哋树用咧就系树用咧，即系树仔泥啊， 唔系啊，依家我谂好多啲八啊九十后啊千禧后嗰啲唔知啲橡胶系点攞。我哋要喺个树皮度界你一下， 咁解， 唔系一个圈斜咁样界嘅， 斜住一个圈一个圈咁样落咯， 系咯一个圈， 跟住个底度有个兜噶啦， 半个圈都有，其实一个圈就冇可能啦，半个圈或者系两个半一个 Y 型都有， 佢要界。 而家开始嘅时候咧，应有车就系半个圈嘅啫， 系 啊，咁样各下各到去咯，我哋要到一段时间十几年老嘅老树，个老树咧就已经各到由上边各到下。下边啦，冇得割啦，咁就割上边咯。 就割第二个低即第二面咧， 即系佢要割伤个树嘅表皮，等佢流嗰啲， 佢尽量 执出嚟， 尽量咧有咁多就割咁多，割到冇位置就佢哋又再种过啦。 系咁样，你哋喂系啊，我哋只要俾幅相，或者你嗰只系咪特别品种嚟嗰只榴莲？ 咩品种啊？ 14嗰幅相。 哦 ，Durian 啊，呢个 Durian 呢个系金崩 Durian。這個、我哋叫金崩，呢、這个唔系讲最好。查实咧，榴莲咧原我哋而家好多 D24 啊、D22 啊、猫山王，你听过噶啦？而家啊，又咩红肉都有变。 香港而家好多榴莲专家噶啦， 咩黑刺啊？ 但系呢个唔系，呢、這个咧就系喺皮特州即近住怡保啊，嗰度一个原始嘅森林地带。 但 嗰度 咧红毛丹咁 啊，冇呢个有少少似红毛榴莲。我哋嗰度嗰啲叫红毛榴莲，叫咩我就唔知啦。就系、是、类似，睇呢个系榴莲。榴莲，我哋嗰度人叫榴莲嘅，呢个榴莲咧系佢品种系金崩嘅，即系金崩，即系乡村咁，乡村即系金崩嘅意思。呢个系原汁原味嘅榴莲嚟嘅，就冇话咩薄种啊， 系节枝法 啊，系啦，佢自然培养出嚟， 虾咁咪就咁样，黑丝咪就咁样培出嚟， 系啦， 呢个系原装嘅榴莲， 原汁原味嘅， 即系唔系而家嗰啲咁啊， 就系相传三宝公嘅屎啊嘛，系嘛，系啊，相传。 呢、這个比较大粒啲嘅，有啲系金崩咧，有啲细中大，呢、這个比较可以讲系属于超级噶啦，超级大噶。 但系即系我就唔食嘅。唔系、你 我 唔食榴莲咯，好中意马来西亚人食榴莲喎。 榴莲臭系嘛？ 系真系臭。 系翻嚟先。 唔系我喺马来西亚咧，就试过同人打赌，哇！咁啊食吞咗两个榴莲，从此之后我未食过。 你当有冇当场呕啦？ 有 当场呕啊！ 有真系好辛苦。但系马来西亚好得意嘅，卖榴莲嘅啲系中国人嚟嘅。 都有， 埋喺地摊多， 系啊系啊系， 包开包食，食完就开个水喉洗手咁行得噶啦，就 啱啦。 哇，我又唔食嘅， 我廿几年前系咁， 试过我 friend 个女朋友啊。大家坐喺度咧，无情情攞啲榴莲揩落我块面，我一脚打个心，我成个飞咗去。 咁你唔得啦，你咁啊！ 唔系我警告咗佢几次啊嘛。 咁人哋同你玩噶嘛？ 我系打过一次女人啫，即系佢好彩啦。一脚俾个身咁成飞咗去。我系顶唔顺嘅， 佢啲味道 系啊。 我哋闻惯啦，就冇唔我哋反而觉得香， 系 反而觉得香。越臭就越品种越靓。 但系咁样。你哋咁嗰边啲华人咧系信道教啊、佛教啊、基督教啊， 三大基本上三大 边个多啊？ 三大宗教啦，最多就系回教啦。 回教 跟住落嚟咧就系 华人喎。 你讲华人啊？华人咧就 马来西亚梗系回教 啊，系咁我哋讲华人咧排第一即系佛教啦。佛教就包括系道教啦。如果去廟堂拜香啊拜神啊，佢就叫道教。咁跟住咧佛教又另外一种噶啦，另外一种嘅佛教，佛教分好多种嘅，泰国啦，又分好多种嘅。咁跟住咧，我哋跟住落嚟只系基督教，天主教。 即系道教， 即系嗰个 基督教同 香港差唔多。 基督教同天主教就比较少啲， 少。 我睇都系最多系两成几嘅啫。华人嘅人口啦， 即系道教就最主， 系咁样估计啦。 即系庙多过寺啦， 庙多系啦。咁印度教咧都好多噶。印度教同我哋华人嘅嗰啲节日咧，系可以讲，虽然讲佢哋系佢哋印度人嘅教，系印度教，但系我哋有啲华人咧都会去佢哋嘅庙堂拜嘅。 印度教系小乘佛教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都系即系唔系好似嗰啲大乘咁要普度众生嘅个人修炼咁。 系 啊，即系都系都分，但系都系咁开心嘅。 我哋好融洽噶，都系咁开心嘅。 但系咁啲假期点搞咧？ 哇，假期多到不得了！我数一数二，我睇全世界咧，马来西亚最多公共假期噶啦。嗱，回教徒咧好多，佢 几时过新年嘅回教徒？ 佢新历 四月 啊，佢哋唔定噶，佢哋每一年咧会褪下咁嘅。 系 啊，褪下。 今 啊，咁佢旧年咧，如果去年咧，如果系讲十月嘅咧，咁佢今年咧就绝对唔会喺十月噶啦，或者系会喺十月尾。或者系十月头咁嘅， 十月头， 佢哋有佢哋嘅个 计法啦， 有计法， 好似嗰啲基督教计呢个复活节咁咯， 咩叫复活节啊？ 佢耶稣个复活节，佢哋年年都唔同噶嘛。每年嘅3月21号，睇下先，3月21号之后嘅第一个月圆嘅第一个礼拜日就系复活节噶嘛、嗯。所以年年都唔同噶嘛。 我哋嗰度冇，我哋嗰度有基督教最大嘅咧就系圣诞节咯。其他嗰啲，因为 香港都系， 香港吓， 香港都系 圣诞节系。如果就算你系佛教徒，我哋都一样咁去庆祝噶。 嗰边会唔会去加计会啊？啲人如果圣诞节之后 加咩话？ 加计会即系嗰啲控制人口生， 即系做错事啊！ 控制人口生育嘅地方， 哦，加节加计 系啊， 啊，家庭计划， 哦，家庭计划加计啊， 系啊， 都有噶，都有 的，即系有冇人做错事啊？ 啊，有噶，佢哋有 嘅，你知啊，疯狂完就会做错事， 有嘅，有嘅，佢哋有啲咩叫做佢哋基督教嘅，佢哋会教徒咧会设立一个叫做你哋有做错嘢噶，或者系坐过监噶，咁佢哋咧就有会收容呢啲人，或者系会你听唔听都，你信唔信都冇所谓，佢会同你讲教啦，讲嗰啲基督教比较多，比较设立咁嘅即系点讲咧？挽救嗰啲做错事 系我意思系吓，同个女仔即系上床嗰啲做错事， 未婚 前性 行为，嗰啲都有，未婚妈妈 狂欢过后啊，好多 嗰啲佳节之后饮咗酒就乱性噶啦， 嗰啲又冇乜。嗰啲都系納入呢度，屬於係嗰個會所，就係、是、收容呢啲咁嘅人咯。佢唔理你係喺邊一方面做過錯事，佢都一樣咁收容。收容中心可以話係， 唔係教會係會咁。 教會基督教好多 寬恕啊嘛， 寬恕係啦。 佢唔主張你落胎墮胎噶嘛， 即係你做錯所有事唔緊要，你最緊要信耶穌，你就會得到水牛啦。 哇！今日學到 咩永生啊？永生！ 你哋香港原來咁多嘅嗰啲潮係咪潮語啊？你所即係話所講嘅， 即係唔係潮語？ 我哋都唔算係潮語嚟 嘅， 唔信 我哋都唔会潮得起啦，我哋都几廿岁咯。 哦，即系一直以嚟香港都系咁讲法嘅。 系啊，我哋已经讲紧第二套嘢嚟。 而家嗰啲潮语咧，我就系而家嗰啲僆仔讲嗰啲潮语咧，啲后生讲嗰啲都唔明白点解嘅，即系打得叻啊，叫屈机啊，识女仔。 唔系呢啲系打机演绎翻过嚟。 唔系嗰啲大学啲作出嚟噶，又识女仔叫界女，我都唔点解叫界嘅。 呢啲佢 咁识仔叫界男啊嘛，识女梗系叫。叫界女啦，大佬。 唔系啊，你介 唔系呢啲系又系 佢系介绍 十年前嘅， 佢系介绍嘅，介绍个界嘅， 介绍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咁喂，咁我觉得沟女就系直接个界喎，介绍 唔系啊，嗰个喺字面上嘅明白咧就容易理解啲嘅， 咪咯。 而家就。两体啦，我觉得两体啦。 但系广东话喺马来西亚应该唔会消失咯， 绝对唔会。嗱，而家我就所讲嘅，我哋喺我嘅年代，下一百时代就已经陈宝超、萧芳芳，再早期啲嘅嗰啲，正话所讲于丽珍啊，嗰啲咩，我仲记得于素秋啲咁啊，一直到家阵嘅 TVB 嗰啲有啲剧集啊，到而家都仲有。 有埋衣服 啊，甚至咧一啲非华人咧，佢哋都会追嘅港剧。 唔系，我意思系讲华语嘅人同埋讲广东话嘅 比例啊。咁当然讲华语咧，而家要睇地方啦。咁就系我哋入佛州就近新加坡，就新加坡受新加坡嘅影响比较大啲啦。 客家好玩啲 啊，客家啊，啊客家系嘛啊。咁我哋如果系讲到中部咧，都仍然系有好多粤语，咁又同埋闽南语。啊、北部亦都有闽南语， 咦？即系我哋第日过马来西亚，揾阿辉哥玩都得噶。 马来西亚去到泰国边境合一咪好玩咯。天堂嚟嘅， 系啊， Heaven, 天堂，人间啊 ，heaven， 人间天堂啊嘛。啊， 而家唔知仲系咪仲系啊？但系我哋嗰阵时真系玩到开叉，唔系讲笑。 你喺马来西亚住咗几耐啊？ 我是间歇性去的，因为那时以前呢我那里是 间歇性， 我公司 即不是成日去、 啊、 我公司呢就是买油缸车的、 哦、 油缸车就是在油库运啲油去油站派的、 哦、 那就那些油缸全部都是在马来西亚做、所以我成日要带啲人过去马来西亚住几日、哦、玩啊， 唔怪得啦，佢哋口音十二个你话佢系马来西亚人，你都信， 唔系嘛？ 几标准下啦，唔差。 嗰啲马拉话 唔系好开心噶，其实喺马来西亚。 想。 但你呢个衰样好似系个魔鬼咁去到天堂。 我直头未试过做好人啦、啊，我都话争啲结埋婚啦。好彩临崖勒马啫，如果唔系真系做咗马，真系人做咗驸马。嗰阵时识咗个女仔，直头系达督嚟噶个老豆。 哦，达督，达督，达督系好好好高尚噶。 达督人同拿督咯， 即系拿督 咯，即系拿督啊， 即系拿督。 达督系马拉尔嗰度嗰度译过嚟噶。 你冇俾阿嫂聽到喎，你好似好後悔咁喎。 唔係啊，我分分鐘唔走，我可能仲好啊，不過唔會喺度做節目咯。 回憶下冇所謂，回憶下冇所謂嘅， 回憶下都 OK 嘅。咁啊，咁嗰陣係第日過馬來西亞之後揾阿輝哥帶我哋玩。 啊， 你係怡寶， 歡迎光臨。唔係我明，我係吉林波， 吉林波嚇。咖喱鱼又好吃、啊、炒米粉又正，福建炒面又正。 哎呀，我嚟咗吉林，唔好意思，我嚟咗香港第五日嘅第六日啦。我谂起我嘅咖喱鱼头， 啊、真系 香港搵唔到噶， 搵唔到啊，真系。 佢系用瓦煲煮出嚟噶。 哦，即系焗出嚟嘅， 佢唔系焗，佢真系有多少只煮又炆下咁啦。 而家流行去黄亚细嗰度食鸡翼。 黄亚细喺边噶？ 烧鸡翼啊！我唔知道啊，我都冇去咯，已经。 如果我冇记错，系喺浦中嗰度最多最多，我哋好多美食喺嗰度。我哋吉隆坡嘅地方系诶离开吉隆坡一个郊区嚟嘅。 嗯 啊，嗰度好多，以后你哋嚟啦。 其实马来西亚我真系好多嘢讲嘅， 系嘛？ 其实以前都好多人嫁咗去马来西亚啦，黄怡兴咪系咯，嫁咗俾阿杨嘉诚啊嘛，喺嗰边嘅李嘉诚啊，马来西亚。 你系讲紧明星啊？ 系啊。 啊 有好多喺度啦，死咗啦，佢都 佢个老公好锡佢 啊，买咗个岛送俾个老婆啊，起咗间酒店， 可能嗰啲 唔出奇唔出奇， 嗰啲岛 嗰度好多嚟到，系啊， 啲岛可能唔系好平，平你都舍得买先得噶， 系啊，睇地方咯，东海岸就比较会比较多咯，东海岸，我哋有分东同埋西海岸噶嘛，东海岸就最多， 即系一讲呢啲开心嘅嘢咧，就时间就特别过得快， 系啊， 咁啊，辉哥几时又再过嚟啊？ 应该系睇啦，明年啦。 明年过嚟 系啊，租架煲汤西瓜啊！我哋周围去 吓， 煲汤西瓜 啊，煲汤西瓜，即系你讲乜嗰个广东话点讲啊？ 煲汤西瓜， 煲汤西瓜，好嘢，我学到啦。系啊，煲汤西瓜系啊。 咁啊，今晚多谢阿辉哥啦，原来又勾起阿老表啲回忆啦。等我都要过去马来西亚睇下，咪有咁多回忆。 欢迎欢迎， 争啲做咗驸马， 争啲做咗驸马。你话你就好似好怀缅咁，即 系啊，几好噶，其实几开心噶嗰阵。我一去得多啊嘛，嗰阵 系咁我哋啊，今晚多谢阿辉哥啦，等佢下次过嚟或者又可以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一齐去聊啦， 一齐 去聊啦，做节目啊去聊下， 买个车先食风，然后再 系啦，问个眼烟，问个眼烟， 黑风山啊， 拜拜点讲啊， 黑风洞，黑风洞， 拜点讲啊，马来嘛， 啊马来话， 萨拉曼达， 朱布拉基， 朱布拉基， 朱布拉基，朱布拉基， 萨拉曼 达咩？萨拉曼达都可以讲， 嗰啲系嗰啲系，即系我冇错 啊，啱唔啱？ 我记错咗。 Selamat jalan, selamat jalan, 即系讲jalan 就系行啦嘛，一路平安。 Selamat, 一路平安。Selamat, selamat jalan, jalan, jalan. Selamat jalan, 拜拜， 拜拜， 拜拜。 Jumpa lagi.